这里有外婆的澎湖湾。喜欢海域、沙域和日光浴的朋友来这里，那绝对是妥妥的。这里潮汐很平稳，水温呢也比较适合，赤脚走在里面真心的很舒服呢。这里没有暗礁碎石块，也没有污泥和烂草，海水清澈透亮，踩着细软的沙滩走在平稳的海面之上，时不时还会看见皎洁的鱼虾从我们的腿边穿过。其实南戴河呢也是属于秦皇岛市的，它是在秦皇岛市的抚宁县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 位亲们，欢迎大家的回归，我会继续带领大家绕着北京去找海。那下面呢，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七里海，这里可是世界著名的贝壳堤。在3000多年以来呢，这里一直保持着滨海湖泊、沼泽湿地的自然奇观，至今仍然保留着近岸地带形成的牡蛎滩。那么牡蛎滩、贝壳堤和古蟹河湿地就是七里海特有的三大自然景观了。来到七里海，不仅可以体会自然景观，更可以感受徐徐海风的清爽，可以说是一举多得。那么七里海的地点呢，是在天津市的宁河县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海呢，不是真正的海，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淡水湖，号称是淡水小海洋，而它恰恰也在天津市。它呢，就是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东丽湖。东丽湖的湖岸周长达到了12公里，总的水容量是2200万立方米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小淡水海洋。而旅游区当中呢，生态繁衍的鸟类有几十种，数量据说有10几万只，这里也是很好的观鸟去处。在清晨或者是傍晚，摄影爱好者们也可以在湖边的芦苇荡里去拍摄鸟儿的生息， 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，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定制一种别样的色彩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，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，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还会在天津市游走，寻找天津的海滨。下面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滨海鲤鱼门，这里有古风，有海洋风，但这一切都是中国风。滨海鲤鱼门呢，其实是一个人文建筑群，是人为修筑起来的这么一个海岸。它的建筑风格以中式的仿古建筑为主，是一个以海鲜、游艇和四合院为特色，还有以餐饮为主，涵盖了购物、娱乐和亲水游览多功能的这么一个商业区。这里的功能设施条件呢都比较好，也特别适合朋友们带着老人和孩子来一次亲水旅行。好的，那么下一站呢，我们去往天津港的东江港区。东江港区呢，也是一个人造景区，这里是我国最大的人造沙滩景区，也叫做东江金沙滩。这里具备了一切优质沙滩所必要的优良元素，阳光、海水、沙滩、绿色以及空气， 这里呢还是世界热门的港口。朋友们来这里不仅仅能与海洋进行一次亲密接触，而且周围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完备的，会给大家的旅行增添很多便利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。那么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呢，也都和海有关了。刚才的这一首叫做《耳朵里的海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围绕着北京去找海。下一站推荐给大家的是翡翠岛。翡翠岛上有鸟，有鱼，有中药。翡翠岛是咱们国家七个国家级的海洋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，是由渤海和七里海环绕，岛上呢主要是有黄色的细沙和绿色的植被相间的这样一个半岛。而正因为翡翠岛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，所以这里的水也是格外的清澈，沙滩不仅细滑绵软，而且非常的干净。由于翡翠岛有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样一个身份，所以呢，这个半岛并没有被过度开发，而是更多的保留了原始的海岛风貌。那么翡翠岛的地点呢，是在秦皇岛市的昌黎县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个国家级的四 A 级风景区，是一个四 A 级海滩——龙湾海滨浴场。龙湾海滨浴场的特点就是它山海相连，当你走在山脚下，面前即是大海。渔夫的小船很可能就会从你的面前划过，想想看，这样一幅画面该有多么优美。这里可是全国唯一的自然海滩，它的地点呢是在辽宁省的葫芦岛市。在这样的一个自然海滩之上，朋友们无论是赶早潮，或者是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都会在岸边等到渔民归来的船，可想而知，这海鲜也是格外的新鲜的了。今天围绕北京去找海的最后一站呢，带领大家去往北戴河，这里也是一个老牌的北京人去玩海的地方。北戴河呢，很多朋友都是比较熟悉的了。现在比较好玩的几个海滩呢，主要有东海滩浴场、东山宾馆浴场，以及中海滩、西海滩和浅水湾。有很多年轻情侣朋友们的婚纱照呢，也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。其实真的有想在金秋结婚的朋友们呢，完全可以趁着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，和你的情侣一起去往北戴河，既可以玩水，又可以带上摄影师，来一套唯美纯真的海边婚纱照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